英明以前其实坐过赛车，跟王一奇一块出去玩车的时候也坐过副驾驶，那种速度飙到极致的感觉确实很刺激。男人天生对车这种东西就是无法抗拒，但是这种开着越野车在封闭赛道上飙的，英明还是第一次。首先视野感觉就差很多，赛车的底盘都低，开起来虽然明知道速度很快，但是视野比较狭窄，相对来说参照物并没有那么多，你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吉普不一样，十一这么开，感觉眼前的东西都是直接扑到车上的，拐弯的时候轮胎和跑道的摩擦感甚至能通过座椅直接传递给车上的英明，这车已经开得像电影里的特技了。十一一路根本不松油门，最后抢到那辆车前头的时候，他很大声地骂了一句，然后两圈跑完顺利过了终点。两个人下车的时候，十一看看成绩榜非常满意地笑了半天，一回头抓着英明道， 别忘了咱俩打赌的事儿啊。 英明之前只是隐隐有个感觉，被他这句话一说，终于明白他这一路到底叫的什么劲儿了，但是随即他皱了下眉， 那车压根就不是我开的，你就算赢了也跟我没关系吗？赌约作废。 你一会儿看结果就知道了。 石毅拖着英明不让他走，两个人等着电子榜出成绩。前十辆车都出来之后，广播里的榜上果然第二是石毅，第三是英明。因为董晓的事故根本就没有公开，所以压根就没有人知道换车的事儿。英明出发的时候登记的是那辆车，自然在最后报成绩是认车不认人的。威赛不会自己曝光换车的事儿，好被人抓着问缘由，所以将错就错，第三直接给了英明。看见成绩单上赫然排着的两个名字，英明下意识的一愣，然后十亿咧嘴笑得很嚣张， 英明你输了。 瞬间英明有一种很想揍人的冲动。出了成绩单，其实比赛就算是结束了，不过后面陆陆续续还有一些车要往回开，所以真正这活动截止耗到了下午四点多。英明和石毅后来被安排在活动中心的休息室休息，威赛那边的负责人也过来了，包括陈锋利，但是寇金没跟着。几人进来先是对着英明和石毅恭维了半天，明明大家也没有多熟，说的就跟八拜之交一样。英明在旁边跟着笑了一下，很聪明的没开口，打场面权的都是石毅。他明知道进来的这几个人是为了什么，偏偏每次话题拉过去又被他扯走，对方刚提就被他打断。说到最后他干脆拍着陈锋利的肩膀说， 咱们接下来还要合作，你们公司还信不过我吗？比赛这玩意儿不就是图个开心，不用这么小心，没事的。 合同就在陈锋利身后那个律师的手里，石毅连扫都没有扫一眼，大喇喇的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边嗑瓜子一边聊着无聊的废话。其实石毅这种反应很刻意，按照英明这种演员的角度来看就是演得很假，但是这种场合呢越假反而越好使，因为态度很明确，石毅摆明了就是不想碰那份合同。威赛那边的人看出来了，也就很识趣的没再提。至于旁边的英明，老神在在的一直在旁听的姿态，没有人找他搭话他也一声不吭。等到最后说晚上一起吃顿饭的时候，石毅看了英明一眼，后者才慢吞吞地站起来， 我今天晚上还得出一个活动，提前就定了，估计不方便。 你怎么这么扫兴？ 石毅皱了下眉，然后回头对着威赛那边的人扯了一个没有多少诚意的笑脸。 那要不今天算了吧，人不齐也没意思，下次我来组局。 一边说一边招呼了英明就要走。颁奖这种事情他们参加不参加也无所谓，闹到这一步大家耗着也就是互相尴尬。威赛是不敢直接逼他签，但是说到底这还是得罪人的事儿。果然对方那边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没拦着，一直把他们送到停车场。临走还把奖品礼物什么的放在了他们的车上。临上车，石毅才看了英明一眼。 威塞那边的人怎么连问都没问你啊？ 虽说他表态表得比较明显，但是对方似乎罢手得太快了。他这个问题，英明只是笑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依旧喧闹吵嚷的活动中心。 估计是寇京，跟那边说了什么。 朋友的交情毕竟不是白交，寇京这点办法还是有的。石毅闻言扬眉一笑，俩人转身上车。拉力赛颠了三四天，石毅回到城区，直接开车去了公司，而不是回家。虽然欧阳做事他是绝对不担心的，但是很多事毕竟都要等他亲自去做决定。文件可以缓，但是不能拖。欧阳看他回来倒是一点都不意外。 啊，你这种工作狂的性子，真不知道是公司的福气还是晦气。 石毅把外套脱了，随手扔在沙发上。 是你的福气，是员工的晦气。 尤其是他的助理，基本上没有所谓真正休息的时间。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 没什么特别的，基本上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表在推进。初步在谈的合作，他都已经进入着手阶段了。 欧阳这么一说，石毅倒是想起来威赛的事情。 跟威赛那边的合作先缓缓吧。 为什么？ 对面的合作搭档一愣。 你之前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很积极吗？ 威赛那边有点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变化？你这趟拉力赛到底比出了一个什么结果？ 本来该是很有合作前景的，毕竟彼此在短时间内的目标一致，在接洽的时候双方谈判的空间都很大。跟威赛合作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换过来说，对方却不是非他们不可。对欧阳的话，石毅只是一边翻动着手上的文件，一边按下内线叫助理进来，然后才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位好友。 结果就是我拿了个第二。 所以你就不跟威赛合作了？ 基本上，欧阳依然不太理解石毅突然取消跟威赛那边合作的动机。但是明显石毅不欲多谈，他只是故弄玄虚地扬了下眉。 以后你就知道了。 助理刚好这时候进来，敲了下门，然后把需要石毅签字的文件放在他桌上。石毅随便扫了一眼，吩咐他把除了威赛之外有可能跟他们合作的公司资料整理一下，明天下班之前交给他看。石毅这家事绝对不像是在开玩笑。 那你有比较属于的方向吗？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过一个备选的公司的，如果威赛这边合作不行，我们跟那边接触一下。 活动方案推翻重写？ 重新做。 石毅说的一点压力都没有，但是旁边还没有走出办公室的助理脸色一僵，一脸哀莫大过于心死的蹭回了办公室。这种噩耗是一定要跟其他同僚分享的。